下面是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鸟丝，裤子里把不完全将，翻天我烦恼。 靠近 我却是爹爹娘在前。忠良早害谁不痛，奸贼横夺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图真啊情话。